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系列的内容，想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们看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了一个会议，也同意2024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滑板还有攀岩、冲浪这四个大项。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也是来听一段央视的新闻。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会议，同意2024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滑板、攀岩和冲浪四个大项。拥抱年轻人、关注年轻人的喜好是目前国际奥委会的工作方向之一。此外，部分大项的具体小项将会有所调整，举重项目所受影响最大。该项目一共有四个小项被移出奥运会。在小项设置上，巴黎奥运会将男女混合项目从东京奥运会的18个增加到22个。 您听到了吧？滑板、冲浪、攀岩还有霹雳舞都已经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所以也想在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新进加入到奥运会大家庭的这几个项目，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够对它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项目呢，是滑板。实际上滑板啊，也不算是一个新加入到奥运会的项目了，因为它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就已经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它也并不算太陌生了。不过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这个项目呢，的确不像我们平时说到的一些比如说足篮排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项目那么熟悉，我们还是有必要让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呢，对它有更深的了解，以及呢也可以自己去亲身的参与，让这项运动给更多的朋友带来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听一段关于滑板项目的介绍。滑板，滑板运动是轮滑运动项目之一，是运动员脚踩滑动的器材，在不同地形、地面及特定的设施上，在音乐的旋律下完成各种复杂的滑行、跳跃、旋转、翻腾等高难动作的技巧性运动。19世纪6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居民发明了第一块滑板。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首先成立了滑板运动协会，也就是全美滑板协会，简称 NSA。1981年，美国滑板运动协会和欧洲滑板运动协会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杯滑板运动比赛。2020年12月7号，国际奥委会同意将滑板列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滑板的最高组织机构是世界轮滑联合会，成立于2017年9月1号。中国滑板社会团体组织机构有中国极限运动协会。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听完了关于滑板的介绍，那我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三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滑板队教练，曾带领队员获得2017年第13届全运会滑板比赛金牌、2019年第2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滑板比赛金牌的逍遥肖教练。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逍遥。 欢迎肖教练啊。另外一位呢是国家级教练裁判，也是澎湃杯2020年全国滑板锦标赛的裁判员陈龙。陈老师，也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陈龙。 嗯，还有一位呢是滑板爱好者，同时也是滑板文化的推广者石晨曦石老师，也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啊。那其实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呢，焦教练和陈老师大家都并不陌生了。石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那三位呢今天也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对于滑板运动的理解，对于滑板进入到奥运会他们的一个感受。当然呢，首先我觉得还是想先听几位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刚才我们说到了滑板成为了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您觉得为什么它会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呢，肖教练？ 我觉得滑板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运动。 嗯， 然后呢以前奥运会是没有过的啊。然后呢滑板这项运动它有自己的这个独特性，而且现在面就是全国对吧，全世界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 嗯， 而且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还有自己的独特的一种文化和体育精神。 嗯 啊，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说我估计奥组委也是想加入一些新的年轻人的血液，所以把这项运动给纳入到奥运会项目里了。 对对，我看在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几个项目被纳入进去的时候，就有报道就说了嘛，奥组委也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奥运会，所以在加入的这些项目当中，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些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像攀岩呀、滑板呀、冲浪呀，还有霹雳舞，这些都是属于年轻人会比较喜欢、比较热衷参与的运动项目啊，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原因，就像刚才肖教练提到的啊。那陈老师能不能也和大家去说一说，您觉得是为什么他能够进入到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中呢？ 主要是为了吸引这些年轻人吧，而且这项运动看着比较刺激。 那我们也听听石老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啊，您是一位滑板的爱好者嘛，现在也是滑板文化的推广者，我觉得可能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好，我不知道那个就是你有没有去看过现场的滑板比赛？ 我没有，很遗憾， 特别 遗 憾 哈、 啊。 对， 因为我其实也是自从喜欢上滑板以后的话，我其实在北京去过几次，去现场看那个滑板比赛。 我能先打断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就突然喜欢上这项运动？能不能先和大家去说一说？ 应该也是在去年 啊、 去年那个暑假的时候、 哦、 才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会让自己喜欢上这项运动？ 看了一档节目 啊、哦，我懂了，我懂了。 看了一档关于滑板推广的一个、 啊、 一个节目， 然后也是受到了里面的一些 对对，然后就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啊、 然后也其实曾经谈那个、想过说，哎，自己现在在这个年龄下还能不能去从事一个或者学习一个好像年轻人 对、 才能玩的运动。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的，我不骗你。 但当你自己试了以后，你发现其实好像这项运动它是没有一个年龄限制的。对、 哦、 你其实主要克服的是你自己心里的那一关、 嗯、 就是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去想你，你只要去享受这项运动，你就会觉得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并且你自己也会觉得你自己完全可以做得到、 啊、所以其实就在短短的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啊，对他不但有了更新的认识，也对自己可以说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啊！ 没错，对，所以我其实鼓励现在所有的人、嗯、无论你现在是小孩子3岁也好，还是你现在比如说觉得自己好像年龄很大了，你都应该去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 嗯， 勇于去试一试，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啊。那从您的这个角度，刚才我们说了啊，他进入到奥运会，因为其实奥运会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了，可是滑板这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啊，您作为一个这个爱好者的话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多一扇窗口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项目、 嗯、 因为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好像滑板它以前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项目、 嗯、 所以只有通过更大的平台才能让更多的人去正确了解滑板，认识滑板，它其实并不是一项特别危险的运动、 嗯、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然后并且可以实现自我挑战，然后并且从观看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观赏性极强的运动。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的这种滑板比赛，去现场看过、 嗯、 可能对于就是比如说大众来说，我们可能不知道说哎，它具体现在做了一个什么样子一个技巧的动作、 嗯、 但是我们非常直观的能看到说，哇，这个滑手他从这一边直接 飞出去了3米，然后安全落地了。 嗯， 在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激动。 嗯 啊，你其实可能不知道他的那个技巧是运用了什么，但是你就看他的那种高度，离地的高度，你会觉得哇，真是太厉害了，并且板子感觉好像就跟粘在他脚底下似的，不会动，哎，就随着他想怎么动，他这个板子就直接落地了， 让 他 转几圈他就转几圈、啊、 对，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 啊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石老师刚才提到的嘛，就是从他作为一个爱好者的角度，以及说自己也是先开始对于这项运动不了解，到认识他，熟悉他，加入他，参与到其中之后，感受到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这种魅力，带来的快乐。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会从我们今年的这个奥运会当中，甚至是我们办的这个越来越多关于滑板的这个比赛当中啊，都能够感受到这项运动的它的这种魅力。而进入到奥运会呢，我觉得当然也是一个让更多人去认识它的机会。其实刚才在听石老师介绍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滑板这个项目呢，它的确还是非常的刺激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属于它的这个项目的特点之一啊，是不是肖教练？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滑板这个项目它的一些特点？ 它的特点我觉得是跟普通运动的区别在于，它可以自己选配自己的装备，然后可以选配自己喜欢穿什么样的滑板鞋， 嗯， 然后可以选自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嗯， 就比如是偏瘦的或者是偏肥的，然后呢这些又跟音乐挂钩，就比如你要穿的有一点像 hiphop 的感觉， 嗯， 还有一些穿的像那个摇滚的感觉， 嗯， 然后你的板有的可以使重的，然后也可以使轻的，当然就是使轻的人就是说他的这个爆发力会强一些， 嗯， 然后使重的人他就是必须要有感觉， 嗯， 就跟过去使那个兵器，有的人喜欢使 刀，有的人 对 使 重兵器和轻兵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对， 然后它的品牌也很多，然后花色也很多，然后在这一方面就是够你去欣赏和琢磨的。然后呢，再步入到这个滑板动作里，那就是非常的深远的问题了。然后就是比如你开始从平地滑行啊，然后练滑板的奥利啊，然后再做一些翻板的什么 keyflip 啊， 嗯， 然后就是这些滑板的动作，因为滑板动作实在是太多了啊，你要想把它全部练会的话，就是我说的是最高境界啊， 嗯， 那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嗯， 所以说这个你探索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还有第三点，我认为它的这个它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滑板小社会啊， 嗯， 对，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切磋啊，就跟过去那个武术似的，可以互相切磋武艺。 嗯， 因为滑板它是属于这种个人项目，单独的，它不是群体的，然后就是说大家一块滑板，然后可以互相聊天啊，然后互相鼓励啊，然后鼓励你做成这动作。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我觉得特别能体现滑板的它这种就是彰显个性， 对， 然后要能够更多的去表达自己的一种感觉。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依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啊，就是他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他的这个点呢，就是我能够更好的把我独特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是性格都能够在这项运动当中展示出来，不管是从外在的我的服装上，我的板上，我的鞋上的选择，还是到我的动作上。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刚才在您提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印象，我们在曾经节目当中啊您也介绍过，就是这个动作你可以想出很多天马行空的动作，只要你能自己做出来。 对 对 啊，所以说其实这对于运动员也好，还是对于观众也好，都会是让大家有一种特别期待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个会做出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所以说这种感觉可能也是这个项目它和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尤其是我们认为的一些城市化的运动特别大的一种不同。 对，这个动作就是当您说的是这个创造力， 嗯， 啊，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就比如今年的比赛，然后会有一些好多滑手参加比赛，然后突然其中有一个滑手做出了一个大家从来没见过的动作，然后这会儿就是全场甚至裁判都会给他鼓掌，然后高分，然后给他肯定，然后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这是经常会出现的。 对 啊，就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就突然就 灵光一现， 对，你想象不到，就比如他从道具的侧面或者是正面或者反面，然后就做出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动作。啊，因为滑板这它不是规定性的一个不是规定性动作的一个运动项目，是你随意发挥的。 对 啊，你可以随意发挥。 我们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 对，就你就是自己，然后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嗯、 就是做自己。 肖教练呢，他是从教练员还有带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角度去说啊。那我觉得陈老师也可以从您这个作为裁判员的这个角度，虽然说我们没有条条框框，但是他进入到奥运会一定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判罚的尺度啊标准的。那您能不能也和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说一说这个项目的特点？ 有条条框框，裁判这边就来劲了。 裁判得这么说啊，从裁判的角度。 然后裁判这次我不是参加这奥运积分赛吗？ 嗯。 然后他是改变这个新的规则了。 其实我们刚开始介绍的时候说过啊，您参加的是这个澎湃杯2020年全国滑板锦标赛，是作为裁判员。对， 同时他也是奥运积分赛的一站。 对对对。 然后这次比赛除了碗池，这个街市已经改变比赛形式了，不是常规形式了，就是他采用的是2+5比赛形式，两个45秒轮次赛，5个大绝招。然后就在这块就反映出这个根本无法到，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决出胜负来 啊！不到最后一刻啊，真的不好说。 连裁判都觉得不现实，就是裁判的变化也跟着这个运动员这个，他是大绝招嘛， 嗯， 他是一个总共比7次， 嗯， 然后两个轮次赛是都是以10分为主， 嗯， 然后把4个最高分加起来， 嗯， 总共比7次的话，两个轮次赛也是10分，然后那个5个大绝招也是10分。这一下，这个关键时刻就是在这5个大绝招时候出现变化是最难的， 嗯， 而且道具越大，这分就越高，最后逼的这帮滑手都去在大台阶上拼去了，相当精彩。 还要再去挑战一些难度吗？ 对，必须难 啊！ 对，非常精彩。 虽然是会出现失败，但是对于滑手来说，他们还是想不断的去挑战。 对对对，这些滑手的风格就是这样。 嗯， 他们可能去为了挑战，哪怕这次失败0分，他们也要干这事儿。 就是到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形式和这个积分赛的形式是一样的吗？ 对， 也是 这 样。这 次就是按照奥运会这个比赛形式办的，就是举办的这个规则嘛。 那也就是说，让滑手们都提前去适应一下， 适应适应。 哎，到奥运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状态？ 对对对。 那对于滑手们来说，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比赛的形式还是挺习惯的吧？ 但国内滑手有点不太习惯， 嗯， 但国际上那些滑手都早就习惯了。 那国内的滑手他们就是 他们原先比赛都是1分钟，一分钟，然后一圈2轮，取最好成绩。但这次是2个45秒，5个大绝招， 嗯， 根本没法判断最后谁赢谁输。 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心理上的这种考验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你得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你可能比如说第一轮可能谁的表现好了，那我一看可能他表现好，我受不了了，我就有点崩了。那 没关系，他后面还有5次机会打绝招呢。 对，所以就是得把心态得一直保持得很不错。 只有越到最后越紧张，这帮人他知道几个零分已经开始，必须要保证最后成功了。其实有的人可能2个动作就变成了第一名了。 这时候就看谁的心态更好啊。有时候因为的确我们就说嘛，到这种比赛的时候大家的水平其实差不会太多， 应该到最决战是差不多了。 对，就是看谁的心态更稳定， 谁的创造力更强，心态越稳定他这个可能创造性就越强，而且前面他那个几个那个轮次赛分又高，他越往后他可能心态就越好，他就越成功。 哎，对，而且一旦自己的这个状态比如说越来越好的话，那到最后可能就会像我们说的这个灵光一现啊，就展示出一个特别难的表现。 对， 哎，但是如果之前没有调整好心态的话，那可能一次失误就会导致自己后面接连的失误都是 有 可能 的。 有 好多滑手就是越往后越崩溃，就最后可能最后都是0分了，就2个轮次赛的分，连5个大绝招一个都不成， 然后一个都没有成，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越失败就越失败，他们。 但是之前您不也说了吗？遇到失败还会不断再爬起来，重新开始。 好多滑手都是这样。 沈老师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所理解的滑板项目它的这个特点？ 那我其实就从一个滑板小白的角度可以给大家分享2点啊。其实， 嗯， 刚才那个陈老师他分享了那个澎湃杯的那个全国锦标赛的那个比赛的情况，其实当时我也有看，的确很精彩和刺激。因为其实我们在私下都会去交流每天选手们的整个的那种 表现，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会每天当时看那个选手们在预赛中的那个成绩，当时我就会发现说，哎，我说那个，哎，有几位选手都已经第3名、第4名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还有几个特别热门，肯定基本上好像是，夺冠大热的选手，当时排名其实是非常靠后的。然后结果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成为了第1名， 反转了， 真的是逆风翻盘。 那个反转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哇，那如果在现场的时候，这些滑手们他们这个心态起起伏伏，大起大落，这个真的是很刺激的一件事情。但我相信可能在现场的时候，这些滑手们他们可能最后比的不是只看重说这个成绩，更多的是希望突破自己和挑战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滑板它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特点。 嗯， 就无论是滑手也好还是小白也好，其实可能我们面对的挑战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啊，这些职业级的人他就好像做的动作难度很大，像一些小白这种选手他做的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很小，但其实不是的。但对于小白来说，可能那些难度系数很小的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 其实每一个人在这项运动中都是在不断的挑战自我。 对， 就是当你成功了，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你都会获得那种大大的满足感。我觉得这是这项运动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第二点呢，其实就像刚才肖教练说的，他这个运动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富有创造力的一个运动。就是比如说就像跳舞，咱们刚开始可能会先学一些特别基础的这种节奏啊，还有一些身体的律动啊等等，那么后期可能当你学会了这些以后，你就会随着一些场景还有你可能当时的着装你的心情，然后不断的去创造各种各样子的动作。 对， 所以我们看舞蹈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它特别特别的有魅力，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舞者下一个可能会要做什么。其实滑板也是一样的。对，就是在滑板的这个世界里，你刚开始可能学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怎么滑行啊，怎么跳啊，然后怎么过障碍啊。但是当你一旦学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你是在一个商场里，或者哪怕是你在一个公园里，你都会去找一些，哎，这个地儿我是不是能够跳一下，哎，那个地儿我是不是能够过一下障碍，哎，那块儿我是不是可以跳得更高。就是你会觉得整个世界在你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发生了变化，就是你无论走到哪里，这些地方全部都变成了你一个滑板的游乐场。就是你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哎，你想去做个什么样子的动作，然后甚至是说，哎，你想挑战什么。所以我是觉得在这项运动之中，这个给你的这种惊喜也好，或者是这种给你的一些感觉也好，就完全不太一样了。 嗯，那我们刚才也听几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他们所理解的滑板为什么能够进入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以及滑板运动的特点又体现在哪里。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认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新加入项目滑板运动。那当然我们也说了，这个项目它成为了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肯定对于这项运动的发展会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肖教练能不能也和我们来聊一聊啊，您觉得这项运动它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以后，给它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这个它列入到奥运会里发展推动，我感觉在中国是很大的。然后所有的人都重视了啊，然后国家也重视了，然后就很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全中国的滑板场，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滑板场， 这是和以前变化很大的地方， 天壤之别。以前可能全中国可能也就一两个滑板场啊，现在是一个城市就一大堆滑板场啊。当然这个也是国家非常支持，然后也有好多机构觉得可能 这个市场 潜力巨大，对，市场潜力和商业价值就走起来了。 对 啊，然后那个所有的人，然后还有所有的家长们，然后一看也入奥了，然后就是这也算是 关注度明显被提升起来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甚至现在好多明星他们也都 来我们这儿开始训练滑板了、 啊、有他们这种带动的作用、啊、 对，现在从我们近期这些滑板小学员里，从最小的是一岁半啊， 一岁半， 对啊， 只要他能走了他就能敢站上滑板， 也对啊，他站在板上就这样， 对对，就是 慢慢的滑行是可以的， 在有教练的情况下，然后带着他做一些平地的这些滑行运动啊， 对，他会觉得很神奇， 对，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而且他一旦喜欢上了，就会天天拉着他们的父亲，然后天天就来训练，然后我在身边看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至于承受一些的那个滑手来说，就像刚才我们的石老师一样，就非常的热爱。 对、 啊， 变成成人了来去学习也是没有问题的嘛。石老师就是一个代表。 对 对, 对，他一弹滑板非常激动，就当说话我注意听了一下都没喘过气儿啊。 我刚才也感觉到了，他在说滑板的时候真的是眼睛带着光的啊。 对，就一口气中间不喘。嗯， 很喜欢这个项目、啊。 对对对，他也非常热爱，然后也每天在就是刻苦训练。 的确，就是能够感受得到，他入奥之后啊，不但是说让这个项目。啊，它有一个更广阔的发展，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从自己自身身边的这个感受，就像肖教练说的嘛，那明显就是学习滑板的这个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对对对、 啊、而且这个年龄是不分老少的、 啊、 不分男女的 啊， 大家都 不分行业， 哎，对、 来我们这儿的有警察啊，有白衣天使 大夫 啊，然后还有大夫的孩子，就我认识的这个大夫的孩子、 啊， 就他们非常的乐意，然后给我发微信说，哎呀，那个今天能不能就是我让我们孩子去过去练去啊，我说行，没问题，来吧、 啊、 然后下周一下，哎呦，又来了，我就进来了，又来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他的兴趣爱好了、 哦、对对，因为他就是举一例子，因为他的孩子平常就是不太爱运动， 这孩子多大呀， 八岁多吧，八九、 哦、 岁，然后 其实正是应该活蹦乱跳爱运动的时候， 然后他爸他父亲也非常的苦恼、 嗯、 啊，然后就问我那个能不能去你这儿学滑板，我说那就让他来试试吧，也许他喜欢啊。然后他的父亲就带他来了，然后练了一到两次以后，然后就发现他 欲罢不能了。 倒没有这个境界，然后就是 欲罢不能的是石老师 啊，就是他开始跟他的父亲说，哎，就是不抵触的运动，他要来了啊。就是这已经是很胜利了， 想体验体验、 啊、 再多去体验体验。 对，所以他的父亲和母亲也非常开心，就是经常会来我们这练习了。 主要这运动的挑战性是比较勾人的， 嗯， 就是哎，我可能离成功很近了， 我下一次可能就会成功了， 哎、对对对，这就想来。 从肖教练的这个日常的一些接触啊，就能够感受得到这项运动，他入奥之后啊，大家对于他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就会变得更多，而且也更愿意参与其中了啊。陈老师，您能不能也说一说吧？ 这入奥以后 啊， 对水平来说，对咱中国水平来说有提高了，然后现在我估计在亚洲也应该算。除了日本吧，也应该咱们也应该在三四名左右吧。 啊，也算是头几名。 而且现在各省也是从跨界选材这边转变过来的一些主办，什么山西省省队、 啊、 福建省省队。 我们北京不也有咱们自己的北京队吗？ 对，但是其他省市的都已经是长时间的这种叫职业化训练了，都快、 哦、 天天的一天八个小时起来就练。 对对。 尤其这次去那个比赛，看他们那个晚池。比赛已经很有国际范儿了，而且咱们女子碗池和女子街式可能会在奥运会上面有可能拿牌， 有所期待一下、啊、 有可能 可以 有这可能性。 那像您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比赛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目前关于滑板的这个国际呀、啊、还有国内的比赛，您能不能和大家去简单的 国内就那些商业比赛有 U 系列、 嗯、 就是小孩的 不同年龄段的， 对对对对、 啊、 然后剩下这个是今年可能这个全运会就会由肖老师带队代表北京队出征了。 陈老师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比赛，像国际上的那比如说奥运会， 肖老师比我熟、 啊、那国际的肖燕跟我们也提一下吧。 国际现在主流的比赛给我感觉就是现在最早第一届应该是叫 Straightledge 吧，啊，就英文名字叫应该叫街头的box 啊、 嗯， 就这种感觉。 奥运会这个标准就按 Straightledge 这个比赛形式 来定的， 对对对，来定的。 就而且他这个奖金也是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然后一个是 Straightledge， 然后还有一些叫 Barracks， 以这个一个职业滑手他自己造的这滑板场，然后他在这里边是做一些 就是滑板人地下的一些，然后但是全世界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也非常的有名，然后做一些 skate 的比赛，然后做一些 video 型的竞技比赛，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Tampa， 然后每年都会搞比赛，然后我其中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在很早以前啊，在三年前去参加比赛了， 那也不算很早吗？ 啊对，是，然后那个也是全世界属于它叫 Tampa AM 啊，它分 Tampa AM 和 Tampa Pro 啊， Tampa AM 的意思就是有赞助商的选手的一次比赛， Tampa Pro 呢就是 没有 职业滑手的一个就职业组和业余的这个赞助组啊。对，所以说我那个朋友是参加的赞助组的比赛， 赞助组的比赛， 对对对，然后强手如云啊，对，应该是据我所知是400多人参加比赛， 哇，那都是顶尖级的选手。 对，然后据我所知他应该好像是第70名吧，第60名啊， 那也是很不错了， 对，已经非常厉害了。 这些都是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关于滑板的比赛吧？ 对， 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嘛，就是滑板运动它的这个大众化的推广，尤其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啊，咱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的确是给它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大家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业，对于这项运动都有了更新的认识。那我其实也想听石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啊，您作为这个滑板运动的这个爱好者，以自己吧，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去说一说，您在参与到这项运动之后啊，给自己你觉得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和收获呢？ 我觉得好处简直是太多了，对，收获也非常多， 又要开始眼睛冒光了。 我先说一个数据哈，就是正好也请您猜一猜，您觉得哈，就是我们刚才说滑板它其实一个挺小众的运动，您觉得2019年在某购物平台上，您猜猜有多少人已经购买过滑板？ 多少人购买过？2019年？ 对对对对对， 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来猜？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概，不好猜， 对吧？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因为大家可能好像都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可能对这个数据也没有概念。但我们这块有一个数据，就是某平台在2019年是有2500万人购买了滑板， 哇， 对。所以这个数这只是在某平台， 对， 那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说还有各个的那种线下的那种店， 对， 对， 所以其实等于说滑板这项运动已经在悄悄的慢慢的要变成一个大众化的这种运动， 就渗入到大家的生活 当中。对对对对对，会，所以其实会第一点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哎，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滑板公园，然后那个接触我们的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购物中心呢，它都开始重视就是青少年的这种生活，就比如说他们会兴建这种滑板场啊， 对， 然后甚至是说没有条件做这种大的滑板场的，也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滑板的这种公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好处就是每个周末其实你有地儿可以去玩了，拿着滑板你就可以出去去享受这种阳光，然后享受这种挑战，然后享受和彼此之间的交流。 之前您不是说吗，在公园任何一个地方自个儿都能想象一下， 对， 我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啊，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刚开始那个玩滑板的时候，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拎着板儿，然后去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平台上去，然后呢后来呢慢慢的话就是 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对，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慢慢就看着我，他们刚开始说，哎呀，你别摔着，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去玩滑板呢？这是这个你这个年龄该去玩的吗？ 对， 哎，但后来慢慢的当他看你一直在坚持的时候，人家说，哎，是不是这运动也挺好玩的，我也想来参与参与，然后后来慢慢就我身边就带动的大概有20多个女生就一起加入我，跟我一起玩滑板，对，所以你就会觉得是说你们又有了新的话题大家去交流，然后又有了新的活动大家又可以聚在一起，所以虽然它看似是一个人的活动，但是其实你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让很多人一起加入，然后很多人一起特别开心的去练习呀，彼此交流和分享。 就从您自己的这个角度啊，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变化和影响， 对， 就是通过滑板 对 啊带来的这种感受是很强烈 的。是 的，肖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有一个最有意思就是，比如我们场馆， 就是我们的保洁阿姨，我们保洁阿姨扫地的时候都是踩着滑板扫地的。 哇、 啊， 好酷啊！ 对，就是你可能不相信， 我信。 对，开始我也没注意到，然后后来有几次来场地来早了，发现我说怎么会有滑手在，一看是那个保洁阿姨，然后因为那块有一隔断，我只能看他人啊，我就看他瞬间移动到那边去了。 哇， 我说我是不是看见我眼睛有问题 啊？ 后来我过去一看，他居然踩着滑板拿着簸箕去扫地了。 阿姨这耳濡目染啊， 然后 受到的影响也不小。 对， 真正的扫地僧。 真的是。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好多家长来带着孩子来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忙不过来不在，然后他就会看到啊，你们的保洁阿姨都滑成这样。 这个还的确是很有趣啊。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刚才我们说了，大众参与到这项运动，当然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在参与任何运动的时候，它都是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不能说是因为这项运动它进入到奥运会了，它要火了，那我们就盲目的去参加。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大家一些提示，跟我们的这些即将想加入到滑板运动的这些朋友们去说一说。陈老师先来吧。 就是在运动之前，就是打好基本功， 嗯， 先把滑练好了， 嗯， 踏踏实实的，别贪，也别那么想着想跳起来， 嗯， 先把这滑呀，踏踏实实的怎么蹬啊给练好。而且滑之前一定要热热身， 嗯， 要不然很容易崴脚。 小教练呢？ 我建议是因为好多刚开始玩滑板的人比较好奇啊，他们会踩在滑板上溜达。第一是我觉得就不要在马路上啊，因为你这个刚开始滑，无论你摔倒或者滑板戳，就是飞到马路上啊，这样都是很不安全的，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我建议就是因为你刚开始滑，可能会有错误的动作，因为也没人教你。我觉得最好是去一个专业的场地，然后带好护具，然后找一个教练，然后简单的先教教你，这样你会学得特别快，而且你还不会摔跤，关键是 就少走一些弯路嘛。 对，就是有些滑手可能刚开始玩，然后摔了一跤，觉得哎呀滑板太难了， 嗯， 其实根本不难，是因为他的动作不对， 对 啊，也没人告诉他，所以他就摔了一下，他觉得哎呀滑板太难了，疼，不玩了。 对对对，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问问周围会滑的朋友，或是去找专业的教练，然后让他教教你，然后带好护膝是很容易的啊， 嗯， 对，非常容易。 对，就是通过一个正确的渠道去接触这项运动，要比自己盲目的去开始少走弯路，而且还能够保持对这项运动的这个热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这些教练会告诉你怎么去摔，怎么会去利用这些护具保护自己。 对，尤其还有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更要这么做。 对 啊，因为小朋友他第一感官就第一次他会很重要，你上来就比如你可能教他错的动作，一下他摔了，他觉得哎呀怎么回事，这个很难，我就不玩了， 他就不喜欢了。 对对， 沈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吧，他们本身就是会滑的，然后又是教别人的，但是您是从一个不会滑的角度去接触这项运动的，到现在的这种痴迷爱好它，所以我觉得能够跟我们收音机前朋友们去分享的地方会很多 啊。对对对，因为就是可能走过的弯路，然后受过的伤，然后都是历历在目，并且都是很近期的。我觉得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咱们三个方面，就是选择的滑板的地儿，然后第二个呢是选择滑板的人，第三个呢就是选择滑板的装备。我觉得这三个对于大众的初学者来说都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第一个是地点，就像刚才肖教练也说到的，就是因为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控板能力是比较弱的。 嗯， 这个控板能力体现在就是你站在滑板上，你可能稍微粗糙一点的那个地面，你在滑行的过程之中就容易摔出去。 嗯， 因为下头比如说有个小石子儿啊，或者有个小的东西啊，你可能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更好的控制滑板，然后它就可能滑板就会卡住，然后你人就会飞出去。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条件的尽量能够选择室内的滑板场。 因为它的地基本上都是非常符合这个那个滑板所需要的这个这个地面 环境、 环境，对对对对。然后如果现在可能没有室内滑板场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广场上，那个广场那个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的， 对， 就先在这个地方先开始进行这个练习， 嗯， 这样起码保证的话，我们不需要在一些特别就是不应该摔跤的地方，我们摔跤了，然后造成一些身体的这种损伤，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人，就是我建议其实刚开始学习滑板的，首先如果有条件情况之下，还是应该能够去专业的地方去找教练来去这个给他们先进行一些指导，因为这样子的话人会少走一些弯路，因为你需要去探索这个事儿， 嗯， 你的探索有可能是通过你的摔跤的次数你明白的这件事儿，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教练来说的话，你完全可以缩短这个探索的这个时间， 嗯， 然后这块呢其实我们仍然有一个数据哈， 嗯， 就是 是要让我猜吗？我都紧张了 就是其实我们调研过哈， 嗯， 就是对于像各高校的这个在校的学生进行一些这种大规模的问卷的调研，就是大概有47%-48%的这个人会说，受访者会说，只要有专业的教练的陪同，他们是愿意去参与类似像滑板这样子的一个极限运动， 嗯， 所以其实就是有专业的人陪同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快速建立信心， 嗯， 然后呢去少走一些那个探索的这些弯路 或者迷茫的， 对对对。然后如果就是说你不想去找那个专业的那种教练的话，我建议最开始的时候也跟一些已经玩过滑板有一点经验的人一起玩。为什么呢？ 嗯， 如果当你摔跤的时候，旁边有人可以过来看看你，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摔了跤以后，你自己在那块儿，你可能第一次你可能很疼，然后你站不起来，你也很会慌，甚至是说如果 还会觉得比较尴尬，不好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是假设哈，你真崴了脚， 嗯， 你真的是需要有人在旁边立即帮你，去比如说 处理一下， 对，处理一下。所以这个呢，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要不就是选择专业的这个地方去学习滑板，要不就是你还是要跟有经验的人一起去玩， 嗯， 就是你最好不要单独自己一个人。 那说白了就是不要像当初您那样， 对， 当时做了一反面教材啊， 对对对对对， 凭着一腔热情就去了， 对对对对， 但是还没有找到组织， 对对对， 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当时因为自己真摔过，摔了以后在地上，那个因为当时是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 嗯， 然后导致了这个摔跤。然后呢，摔跤完了以后，你在地上基本上趴了30分钟， 哇！ 啊，对，才缓过来。 啊， 对，所以 的确这个记忆还是很惨痛的。 对对对对，并且当时我选择的，因为冬天冷，我选择的是在家里的那个地下的车库练，又没有人经过， 啊， 所以你当时是感觉有点绝望， 嗯， 是觉得哎呀，我天哪，什么时候有人过来看看我， 帮帮我， 来帮帮我，对。所以就是那一刻，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滑板还是需要，刚开始初期的时候，至少两个人大家在一起玩，这样子可以互相去这个照顾一下， 嗯， 啊。然后从设备的这个角度，就是其实我们说如何去选择滑板，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孩子哈，就是在那个小区里就开始踩着一块滑板去玩， 嗯， 但你仔细去看哈，他其实玩的是玩具板， 对 对，就是可能大家现在还不知道说玩具板和专业的这种滑板它的一个大概的区别是在于什么，对，但是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我们特别不建议就是大家去选择玩具板。然后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些关于玩具板和专业板的一些区分， 嗯， 我们最开始玩滑板，哪怕你不知道自己能是否坚持下来，但你最开始玩的时候也尽量选择一块专业的初级滑板 啊， 来去玩。最后一点呢，其实我就是觉得从这个技术上来说，就是真的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也好或者成人也好觉得这件事危险，它其实不是这件运动本身危险，而是说当你这个一个动作还没做好的情况之下，你就可能去选择更难的动作去做，你肯定会摔跤， 所以你摔了跤以后你就说啊，这个你看滑板好难呢、啊、其实不是的、 嗯、 就是我觉得从我刚开始来说就是也摔过一些跤，那摔跤就是在于说我那个前头那个基础还没打好，我就想去挑战更难的，那我肯定会摔跤、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去越级去做这个不适合你现阶段去做的一些动作、 嗯、 就听有经验的人一步一步练习，不要着急，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运动、 嗯、 你可以滑一辈子、 哎 啊、 对，是一个陪伴你终身的兴趣爱好、啊、 你可以滑一辈子，甚至哪怕是说 你不做什么动作，你就享受滑行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到哪拎着滑板就滑，这都没问题、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不要着急啊，就一步一步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啊，石老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们说了是成年人开始去学，有时候他会需要克服的可能不是像小朋友去学习的时候那个年龄段去学习任何的运动项目或者任何的东西，好像大家都觉得无所谓，就像您提到的成年人很多时候会挂着点面子，挂着点心理的建设，给自己会先设了重重阻碍了。我觉得您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成年朋友，可能大家有这个心思但就是放不下这个面子想去学习滑板的朋友一些建议呢？ 可能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放不下这个面子，而是害怕摔跤， 害怕失败。 对，就是他怕摔了跤以后我是不是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我是不是可能就要进医院，我是不是可能就要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怕的这一层关系在。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理的包袱和负担，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其实滑板它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去提升的，这么就是学习和提升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先不要选择特别复杂的动作，先就比如说我们滑行先练好了，哎，你能觉得在板子上站着都很放松， 嗯， 你再去学下面一个动作啊。所以其实就是不要觉得说这项运动不适合你，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勇于的先去把基础的动作去做好，然后再去学下面一个动作。还有一点呢，其实就是你远远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脆弱，真的真的是这一点。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几位一起来通过我们这个滑板进入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契机，说到了滑板运动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快乐。其实从三位各自不同的角度啊，都能够感受得到这项运动呢，它的确是一项很有魅力的项目，而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现在被越来越多的朋友所熟知所认识所了解，以及也在逐渐的去加入进来的一项运动。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自己亲身的去尝试一下，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三位，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